大家好，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，今日同大家见面。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，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。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，非一人所能独自。嗱，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《诏书》。今集嘅主题系绝勇骰字。绝勇骰字点解呢？绝就即系嘟起个嘴，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。勇咧就系毒疮，骰咧即系奶或者甜，字就系痔疮。香港流行的潮语的撚字可以说是无处不在，例如穷撚、毒撚、道德撚、爷撚，连食肆都有。 大家好，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在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在 MyRadio 播出，而即晚亦都会在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，大家不要错过啦。 那个撚是一样是名词， 而节目已经上架，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、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咁啊，第二个题目咧就系讲咩咧？就系、是大家睇我嗰个预告都知道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呢、这个听日啊，即系唔系听日，应该系系啊，听日20号至到22号。咁就喺呢、這個北京呢，就呢個人大常委會就開會。咁而家就即係有消息呢，就話呢由於英國呢就俾 BNO 嘅香港人呢有移民權利啊，咁而家共產黨就好興，係咪？咁之前已經吹咗好多風㗎啦，係咪？就要反制英國。咁啊，譚慧珠較早之前就講話，就唔俾呢啲持有 BNO 嘅人咧有投票權。哇，大佬幾百萬喎，啊！咁呢種咁嘅反制措施啦，而家林鄭月娥嘅回應係咩咧？今日佢話我哋就支持中央所有嘅即係決定，係嘛？嗱，呢個反制除咗譚慧珠講嗰、那個。是剝奪呢啲持有 BNO 嘅人嘅投票權之外，係咪？仲有咧就係話，即係可能唔俾你有雙重國籍，係咪？要註銷你嗰個特區護照，或者唔俾你有香港居留權。嗱，根據基本法就唔得噶喎，大佬，係咪？咁佢咪要修改基本法咧？嗱，而家就吹風啦，聽日禮拜三至到禮拜五啊，即係一連三日呢個人大常委開會咧，就可能會有啲反制措施。咁我哋就會覺得，喂，你反制英國啫，係咪？你咪一係就唔俾英國人入境香港啫，係嘛？可以係嘛？或者唔俾英國人去大陸，係嘛？咁你有咩理由搞香港人咧？請問？铺铺都系咁，美国制裁你，你就拉香港人，系咪？美国制裁一次，你就拉一次，系咪？大搜捕，好啦，搜捕完之后，跟住美国又制裁你，跟住你又嚟搜捕，呢个系一个恶性循环。但系受害嗰啲全部都系香港人。喂，天下间有咁嘅咩？喂，你美国、英国当你而家系敌国啦，系咪？无敌国外患者国行亡，咁啊！哎，我一定有敌国有外患，咁所以我哋先至会坚强，先至会壮大，系咪？但系你唔系对付自己人民噶嘛，系咪啊？美国制裁你，你去制裁翻佢咯，系咪？咁美国制裁你，你就差啦，拉香港人。好啦，拉咗香港人之后，美国又继续制裁你，咁你又继续去拉香港人。而家。英國幫助你持有 BNO 嘅人係咪？你唔想留喺香港，你喺英國你可以有居留權咁樣喺度做緊呢啲嘢，你就要反制英國，你咪對付英國咯。你唔係，你揾嗰啲持有 BNO 嘅香港人嚟開刀係咪？一係就唔俾你投票，一係咧就註銷你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嗰個護照， 而家度緊呢啲咁嘅橋，咁你都係你反制英國，點解你會對付香港人呢？咁林鄭月娥喺接受即係啲記者提問嘅時候啦，今日啦，咁佢就話有關 BNO 嘅地位呢，就呢個中英雙方簽署咗嗰個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呢，就多次磋商，就有一個清晰嘅結論㗎啦，即係講嗰個諒解備忘錄啦，佢意思。咁全國人大常委會亦都定義呢個 BNO 係屬於英國政府簽發嘅旅遊證件，就同國籍無關。咁佢係同國籍無關㗎喎，你仲要辦啲手續先會變咗有國籍㗎喎，你仲要留喺英國㗎喎，係咪？你要辦，你填好多文件㗎喎，仲要辦手續㗎喎，即係你等於移民去台灣，咁咪移親民去台灣嗰啲，你係取消佢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護照咧？唔通㗎嘛？呢個講法係咪？即係呢個英國嘅內政嚟㗎嘛？你話諒解備忘錄就係話當時俾 BNO 嘅時候咧，係佢哋係冇呢一個即係英國居留權嘅，所以嗰陣時我哋都呱呱嘈嘅，所以先叫呢個 BNO 叫做 British No 啊嘛。系咪？唔系英籍嚟嘅，系咪？英国护照还英国护照嘅，呢个英国海外公民嘅护照，系咪？系一个旅游证件嚟嘅啫，系咪？咁事实系咁，咁谅解备忘录又系咁讲，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情况唔同啦嘛，咁啲人去到你持有 BNO 嘅人去到英国，假如佢喺嗰度读书，读完书之后佢又揾到份工。咁佢就唔係因為持有 BNO 然後可以留低喺英國㗎嘛，而係佢要辦手續㗎嘛，你投資移民又好，你即係喺度做嘢之後，或者你係優才又好，專業人士又好，你辦呢個移民係咪？咁佢咪可以俾咗英國護照你囉，係咪？咁就同呢一個有咩關係呢？請問同嗰、那個即係 BNO 可以咁講㗎嘛，係咪？咁而家唔係你反制英國，你就唔係唔俾英國人入境香港或者中國，係咪？你係揾香港人嚟開刀，呢啲香港人係持有英國即係海外公民護照嘅，有 BNO 嘅。咁呢個當時亦都係英國人，即係話你要離開香港啦，係咪？經通過中英談判，將嗰個所謂香港九龍新界係咪？即係交返俾呢個中國，係咪？所以交返俾中國呢、這個都唔通嘅。當時係滿清政府簽呢、這個。即係南京條約係咪？大佬啊，關你啲你係繼承者啦，可以咁講。但係仲有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嘅喎，唔係呢啲條約喺中華民國政府嗰度嘅，其實係你中共係冇嘅。不過因為英國承認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咁解啫嘛，係咪？如果佢唔承認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嘅，係咪？佢又唔會同就唔會同你談判啦，應該同中華民國談判啦，係咪？咁呢啲但係而家講嚟呢啲都係多餘啦。即係最離譜就係、是。喂，你反制英國，你係揾香港人嚟開刀，係嘛？嗰啲咁嘅奴才，啲共產黨啲狗奴才，度埋啲屎橋，係嘛？甚至乎呢個譚慧芝講嗰啲咧，好不即係不知所謂噶嘛？你話啊，我哋都好珍惜香港人啊，咁但係就咁如果佢咁樣，我哋就啊唔俾佢投票，哇咁都得啊，係咪？咁我基本法抌咗佢啦，係咪？但係而家就係、是、香港就係咁啦，係咪？咁你林鄭嗰個講法就係、是、你冇嘢㗎，你梗係緊跟中央係嘛？佢話即係特區政府就冇任何措施嘅，而家暫時因為未知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即係大部分香港市民，佢話大部分香港市民仍然係中國公民，有特區護照啊，580萬特區護照持有者仍然享有基本法列明嘅各種權利。咁呢啲同時持有特區護照同埋 BNO 嘅人，咁係咪將來就冇咗呢一個？所謂基本法列明的各種權利呢，你林鄭有講法咪等於咁解呢，係咪？不過賤人有樣睇嘅，冇計，係咪？即係你其實你反制英國，應該唔好俾攞英國護照嗰啲人嚟香港嘛，係咪啊？你就搞嗰啲幾百萬攞 BNO 嘅人，係咪？呢啲係咩邏輯呢？係咪？呢啲咪暴政咯，又係一句講曬，係嘛？所以對於呢啲咁嘅賣港賊，大家使唔使同佢客氣啫？就一於就係聲討嘅，係嘛？好，咁啊，今日講到呢度，拜拜。